朝鲜劳动能出版社先前推出了贯彻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，大力展开万里马速度创造运动等主题宣传画。这些宣传画将积极鼓舞全体干部、党员和劳动群众一致动员起来，投入贯彻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斗争。